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三环国贸桥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东五环远通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排队一个桥区。此外，西三环航天桥南向北方向也有事故，后车断续车多，接近丽泽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继续在路上，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在路上，有这么一档非常好听的节目陪着你。北京时间9:01:30，汽车音乐会准时在9点为你开跑。就说这个昨天哈，又遇到了一件事情。哎，你有没有就是说多年不见的一个人，突然一下见到了，然后想不起来他是谁那种尴尬？昨天去到一个小学，然后门口一个老师出来了，哎，你是不是原来清风小学那谁谁呀？我说不是。哎，等会儿。我说我好像是上过清风小学，对，是，我是那谁，那您是，我是你老师啊，什么？这个尴尬的情况就这样发生了，不知道在你的生命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很尴尬的事情发生哈？好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赶快来踩下你的脚印，刷下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汽车的全拼 FM974。好了，加入群当中各位好朋友，不管是十月也好，或者魔鬼。或者是大叔哈，哎，大叔你从来都不发红包啊，没那么小气。好了，赶快掀起红包雨。当然，发不起红包的发位置也可以哈，在我们的家族一群、家族二群，他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赶快来告诉我，此时此刻是躺着听啊，坐着听还是站着听，在路上听还是在家里听，让我们羡慕嫉妒恨一下哈。今天已经到周末了，已经是周五了，明天又该休息了，休息休息。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e， 我是田大腕， 我是敬业，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极速电动跑车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259公里，刹车失灵是否可以用手刹减速呢？冬日滑雪自驾推荐，这里没有别的，就是便宜，哪儿啊？听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先来看一下今天选号，今天是2018年1月19号星期五，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刹车失灵是不是可以用手刹来减速呢？突然一下，我就经常做过这样的噩梦啊，这个踩刹车失灵了啊，这车还在往前窜，怎么办？用手刹行吗？好使吗？很多车主都认为哈，遇上这个制动系统失灵，可以拉动手刹来减速。其实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手刹的机构并不精密，左右两侧的制动力分布不均，在高速行驶的时候拉动手刹，很容易使其中的一边后轮被抱死，发生侧滑。那怎么办啊？ 正确的做法是通过降档来减速，到车速很低的时候才拉动手刹将车子刹停，降档来减速。自动挡怎么办？这个你别踩油门了呗。总之呢，我觉得这个像这刹车这东西啊，轮胎这东西，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是例行公事检查一遍比较好。马上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十名歌曲。首先呢是第十到第六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十名，米卡 All She Wants。 It's a major conversation that is changing with the time。 第九名，刘力扬 Take a Ride。第八名，陈海欣《呼吸爱》。第七名，关喆《快乐冰雪》。第六名，崔子格《听见零度好新鲜》。 零度保险，即刻拥有好新鲜，全国保险，最佳新鲜，营养健康新鲜，听过去。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t's a major conversation that is changing with the times, but it's so so complicated if your mother is like mine.To be clear, I'm not a hater, and my wife, I like her too. Let's be honest with each other, there's some things we always knewIs another little special arrangement, a financial engagement, social standing is stable, but no kids on the table, just a little harmless diversion, an acceptable version, but I know my heart is in peril, made a deal with the devil. That she wants, she wants, she wants, that she Oh, it seems I was mistaken. Heaven knows just what I've done. All these hateful conversations aren't helping anyone. My dear wife, I have to leave you. There is nothing you can say. You can keep the house without me. You'll be better. 英国歌手 Mika 的这首 All She Wants， 真诚的吟唱 Mika 那种真正活在音乐当中的个性，使得他的演唱的是无与伦比的，充满着 Mika 的个人魅力。这首歌曲上周第25名，本周上升15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0位次。好喜欢你的名字，生活由你而精彩。你好，还有新轨阳光王超都是我们的新朋友哈，老朋友没忘记你们，谢谢。问号就是魔鬼了。还有子瑜，你好，这两天每天都准时来报课报道哈。还有一直都在的许健，我必须点一下你的名字了，人家每天都刷存在，每天说你的啊，你没来哈。还有新朋友，特别要欢迎一下我们的新朋友，赶快把你们的微信号啊，生活由你而精彩，马上拉你进我们的大群当中，把微信号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拉你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攀升了，第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刘力扬的这首 Take a Ride， 一首让你身临其境的作品，忍不住的呢想要跟着他一起摇摆。500多天不断的磨练和沉淀，就为了带给你这4分钟轻松愉悦的最好的音乐时光。上周的第17名，本周上升8位，第9名来自刘力扬的 Take a Ride。 好了，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已经掀起了红包雨哈，谢谢十月和那谁，十月和魔鬼，果然好，我已经分别抢到了1分钱哈，谢谢你们，我在马路边捡的。好了，继续攀升第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金海心的呼吸爱，金海心的嗓音早就被喜欢他的歌迷视为珍宝了啊，多年以来那是川流不息，确实他的嗓音特质再次演绎这样的歌曲，充分展现他的那份柔情。金海心呼吸爱。 多少次总在听歌瞬间，希望总会跟着失败旁边，我看见挥舞的翅膀像个天使坠落凡间，花若在停留在你身边，把你的心装进我的胸怀，到现在 感觉到空气当中都是爱的味道，大口的呼吸吧。金海心的呼吸爱，上周第16名，本周上升8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8位子。其实一直觉得金海心的声音呢，很特别，很有特质，有点古灵精怪的感觉。你知道吗？其实她私底下是一个很好玩的小女孩哈，特别喜欢配樱桃小丸子，也很像哈。有机会拉她过来一起做节目哈。我们俩这么颜值这么高、这么有才华的女生在一起，一定很棒哈，有很多这个火花。哎，能不能每次夸别人的时候别把自己带上？这个成习惯了不太好哈。好，继续攀升第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快乐起来啊！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没有看到你来打招呼啊，你的心情不好吗？不要管外面天气怎么样，

喜欢你用这样的言语来形容我们的节目哈，超爱汽车音乐会。你看人家用了一个词，超爱，登峰造极的爱哈。嗯，还有 LEE， 别着急，待会儿拉你进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哈。一群已经满了，进二群哈，二群也有红包。生活由你而精彩，别着急。还有 Zero， 笑而不语，待会儿也拉你们一进到我们的这个群里边哈。什么？笑而不语说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也说我吗？我告诉你啊，就是一个方法，就是别人都不夸你的时候呢，你就自己夸自己。不是有说这种从众效应吗？啊，大家一听，哎，谁夸谁呢？我也跟上，跟上，来都跟上，来来来，跟上，胡了，打麻将。好了，先进入到我们第二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在开始不是跟你预告过了吗？有一款特别拉风的这个电动跑车哈，什么样子？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近日在 CES 展会上展示了一台名为 Emotion 的电动跑车，它有着很强烈的 GT 跑车造型，车门呢为蝶翼式的设计，打开方式特别新颖。车内配备呢液晶仪表盘，还有后排的显示屏采用2+2布局，而车窗的中控台一直贯穿到后排座椅，整体给人感觉特别的科技，特别的豪华。你想2+2布局啊，从中控台一直贯穿到后排的座椅，全部都是显示屏哦。车辆呢搭载一套145千瓦的电池组，续航里程超过644公里，极速可以达到每小时259公里。如果急需续航呢，在快速充电模式之下 ，Emotion 呢在9分钟之内，听好了，9分钟之内可以获得行驶160公里的电量。哦，9分钟之内就可以行驶160公里，很棒啊！而且速度超级快，而超级豪华和科技感很强的车，多少钱？有钱你买不着，走吧，期待一下科技的全新进步吧。好了，接下来马上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五名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五名 ，The Black Eyed Peas Don't Lie。 第四名， 陈奕迅相信自己无极限。 第三名， 袁娅维 Raw。 第二名， 罗志祥我的皇后。 你就是我的皇后，你是我心中，举起我的手放在胸口。 第一名， 张靓颖永远。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5 Yeah La da da da da da Sha sha sha sha Hey baby my nose is getting big I know this will be growing when I be telling the fibs Now you said your trust is getting weaker Probably cause my lies just started getting deeperAnd the reason for my confession is that I learned my lesson And I really think you ought to know the truth Because I lied and I cheated and I lied a little more But after I did it, I don't know what I did it for I admit that I've been a little immature Put your heart like I was the predator In my book of lies, I was the editor And the author, I forged my signature And I apologize for what I did to you Cause what you did to me, I did to you No, no, no, no, baby, no, no, no, no, don't lie Cause you know, no, no, no, yeah, you know, no, no, no, you gotta try What you gonna do when it all comes out See you, what you all about No, no, no, no, baby, no, no, no, no, don't lie Cause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you just lie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stop

是奇迹。我知道我心里会有更大的天地，要相信自己无限极。 信自己无限极，这是一首很励志的歌曲。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行走是运动，更是对人生意义的探寻哈。人生呢，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超越自我，比如说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嘛，要战胜自己，相信自己是无限极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四位的歌曲，好了，继续攀升，来看看前三甲歌曲了。 Number three IQ and logic may show you what to dokisses so sweet, the beautiful stuff of your soul. Jack always welcome the magic that we wrote before they wanna rock and roll. You will see, so oh oh, from romance we run. Oh oh oh, through darkness we run. Don't give up what you're looking for. So fine, you know I'm funny, easy way to go. 这个笑声哈，其实一直在研究袁娅维这个演唱的这种技巧，还有她的这个英文发音，哦，挺棒的。袁娅维的这首《Raw》，袁娅维呢是灵魂和灵巧的综合型歌手，力道的声线配上灵动的旋律，令人心情很愉悦。电影《羞羞的铁拳》的这首主题歌《Raw》，上周第六名，本周晋升三位，来到季军的位置。因为这首歌曲，我要看一下这个电影。前两天呢，在搜这个有线电视的时候，看到了《羞羞的铁拳》，当时觉得。还得花5块钱，对，太浪费了哈，没舍得看啊。因为这首歌就回去决定要看一下。好了，继续攀升亚军歌曲 Number Two。 你就是我的皇后，你是我心跳，举起我的手放在胸口，随时为你守着，亲爱的皇后，只是在等候，请一步一步跟我登上爱的宝座。感情为了你去吹风，为了你发现我原来拥有痴情的血统。你的梦想交给我来奋斗，而那些让你不开心的，我来问候。很紧很麻烦你天天 是我的皇后，统治我心中，举起我的手放在胸口，却是为你上钟，情愿的皇后，只是在等候，就一步一步跟我登上爱的宝座。爱果然值得浪费最多的时间去等候。闭上舞台祈求缓缓升空，明天的幸福让我为你量身定做。从今以后，爱到你没有空去寂寞去难过。从今以后，这世上只有你能陪我伴我懂我爱我，谁来说都没有。 我只保卫， 我只保卫 你的笑容， 你的笑容。你就是我的皇后，统治我心中，举起我的手放在胸口，却是为你效忠，亲爱的皇后，只是在等候，就一步一步跟我登上爱的宝座。 从今以后， 麻烦你天天对我欲取又欲求。 从今以后， 你拥有特权，随时想我、念我、问我、抱我，因为这个。 我只愿意， 为你低头，你就是我的皇后，统治我心中，举起我的手放在胸口，却是为你效忠，亲爱的皇后，只是在等候，请一步一步跟我登上爱的宝座。 罗志祥，我的皇后，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亚军歌曲，那么冠军歌曲呢？ Number one， 在 MV 当中，神秘的古堡、大型的复古棋盘、华美的伊甸园、震撼的钟楼等等场景不断的穿插其中，梦幻感十足。打开神秘的大门，沙漠、神奇的灵兽等等唯美的仙境映入眼帘，张靓颖来了，带你进入到童话世界当中，永远。 感觉得到爱在蔓延，唱起来很甜，害怕的事有小期限，能毁灭太多未来却遥远，在梦里一遍遍追逐，永恒扣人心弦，谁都记得对的人陪在身边，说过的誓言一句一句都时间总是行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二环南向北方向全线，东三环分钟寺桥到长虹桥南向北方向，东四环中段南向北方向，以及东五环小郊亭桥到环铁桥的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很棒的一首作品哈，有那么一点罗马尼亚的电音舞曲的味道，来自 Maroon 5这首 Give a Little More。多给一点点啊、他们可是坐拥两张白金唱片，多首畅销排行金曲，能做三座 Grammy 奖专辑，全球卖破1500万张的摇滚乐团哦。而这首Give a Little More 呢，更是再次展现了 Maroon 5与众不同的音乐魔力。好了，在这样的声音当中呢，已经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厉害了。一首励志作品，那歌曲的节奏明快，张雨生通过这首歌曲唱出了很多青年人对于梦想的追求还有不懈的努力。当然我的未来不是梦唱的不只是对于未来的期许和憧憬，还有对于过去的忧伤和总结，所以这首歌曲挺适合站在人生十字路口上的人来听和唱的。好，当然如果你正好在这个十字路口等红灯哈、来听一下，大声听，用力表达爱。

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听音乐会。 摇滚曲风，摇滚和舞曲之间的融合让歌曲显得很有前进感，节奏呢也很讨巧，旋律很轻松，柯有伦爆发力的歌声也在副歌当中完美的展现出来，也很成功的作品，作品呢也让你振奋起来，还要坚持工作今天哈、哦，然后再享受周末的快乐时光吧。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喜欢周一到周五，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有汽车音乐会，累绝不爱。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广告之后再回来。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新春至喜，百盛大联欢，1月18日-21日，精选服装服饰五折起，化妆品399送100礼金。1月19，联欢会任意购物抽戴森吸尘器等大奖。

太旋律了，这首歌曲的旋律大家很熟悉了，所以你们就会把注意力完全都放在我们的完美的和声上面，它也是一种聪明的做法哈。好了，伴随这样的声音，已经来到了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怎么感觉人还在这里，心早已经飞了呢？要到周末了，终于又可以好好的休息睡个懒觉了。对呀、啊，如果这个短暂的周末不能去旅行的话，那就让心灵去旅行吧。接下来就来这样一首歌吧，佩妮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其实戴佩妮就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人，只是限于工作没有办法经常出去旅行，但是他觉得只要心情是自由的，那么打开一个人的行李箱，心灵就可以去旅行了，因此写下这样的歌词：我要一个人去东京铁塔看夜景，我要一个人去威尼斯看电影，我要一个人去阳明山看海鱼拍偶像剧。哇，带上我，我也要去。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